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他已经有些着急了，他着急是什么呀？我当时就感觉他着急的不是别的，是到底谁对谁错，因为他一再跟我说，就是他跟我说他说的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吗？ 对，他会担心说这个 责任都是他的。 对、 啊、 对， 所以呢我一听这个我没跟他做任何解释，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只是习惯性我啪我就把那表就关了。 嗯， 关了以后呢我就说对不起，我说这个确实是我没听清楚。 嗯， 我说这个我现在我就送您去，我说这个 就不算钱了、 啊、就不算钱了。 嗯， 然后我这么一说他马上他就不再跟我去强调什么了。一开始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双方都不说话，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气氛很尴尬。 对，嗯、然后呢，走了大概有那么三五分钟吧，他自己就说了，他就问我，他说的是不是我说的普通话还真的不标准？ 他有点过意不去 了。对，后来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说的普通话挺标准的，我说是我听着不行，正好下午嘛，我说我那会儿40多岁。我说可能是我这个一到下午啊，这个工作很长时间了啊、哎、我说我经常能够有这种情况啊，然后到了百盛以后，我说您看，我说这个时间，我说我实在是没法陪给您，耽误您时间了、 嗯、 这样吧，我说您就下车，我说这个对不起啊、 嗯、 人家客人什么都没，他说的我说的可能也不清楚啊，完了他说这个钱我一定要结。我记得当时到百盛应该是40多块钱，他给我50啊，说什么也不让我找啊。后来我把那个票撕给他，因为他是要报销的， 对对对， 出差的。所以我就想，你看这种事儿，你想要说我有道理，我还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调度都跟我说了， 对对对， 就是北辰完全有道理， 对 对吧？那你说 投诉了，您也是有理的， 对呀、啊， 对对对， 但是你要站到乘客的角度呢， 对对对， 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也想过，就是真的就是站在我自私一点的角度、 嗯、 我就想，那假如说这个事情闹大去投诉，其实我还是没有道理的。 嗯， 所以从那以后，其实我觉得好多我后来车上准备的一些东西都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我遇到问题以后，所以我在车上以后我就准备了纸和笔、 嗯、 听不清楚哪怕说有些不清楚， 有模棱两可的。 哎、嗯，我说你写一下，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嗯、 对对。 而且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要拐弯的时候，我都会重复一下。 嗯 啊，咱们右转弯去哪儿哪儿哪儿、 嗯， 咱们左转弯去哪儿哪儿路口，咱们直行去哪儿哪儿哪儿。乘客已经告诉我去某一个地方了，他有可能当时想象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嗯。 所以就在我不断的重复当中。我经常会有乘客突然就哎不对不对不对，是去哪儿哪儿，我刚才说错了。所以我如果要是闷着头不去这样一次一次的询问， 嗯， 可能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可能这事儿就很难说清楚，真的很难说清楚、 嗯、所以您在这个服务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复的去确认。 因为我师傅啊就一再强调说，于凯你记住，你是一个人在干活， 对， 说你跟开公交车不一样， 嗯， 公交车是拉了一群人，你得相信好人多坏人少，好人都能帮你作证。你开出租车你只有一个人，你最少拉的是一个人，是1:1。 嗯， 所以他老在提，他干了一辈子、嗯、所以我也在想其实一开始啊谈不上多高觉悟，一开始是出于自我保护，就我师父他很本分、 嗯、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都是就是为我好，让我去保护自己。 嗯 啊，其实真正说让我能够有一些升华的还是那个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我那次拉的、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从人大到大会堂那儿开会、 嗯、 特别堵车，40多分钟。他那一说，那个时候呢已经有过一次就是这个小的宣传了。 嗯 哼。然后他就一上车就认出我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的说我说话比较直，说你千万别在意。他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功利目的。 嗯。 我当时真的就是脸特别热。啊、 嗯。 我根本就没有去想我到底是不是有功利目的。但是反正我就觉得。应该说还是有的啊，让人家一下就戳穿了，一点掩饰都没有。完了，老赵说：“他说你想，他说我看那个宣传中说你在车上准备了还有什么针线包，他说你能想象一个乘客坐在摇晃的车里补衣服吗？他说你还有你车里准备了药， 啊，什么速效救心丸，他说我告诉你，有一种病症 是不能用这个药的。 哎，他的病症跟那个心肌梗死是完全一样，而你要给他用药用反了怎么办？还有，他说你的药多长时间换一次？他说我看后来有很多司机跟你学摆鲜花，他说我如果要是有花粉过敏怎么办？他给我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竟无言以对。 啊，哎呀，太尖锐了。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他说其实说的最高的境界是无痕即服。然后他跟我讲，他说的可能他记不住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但是当他到其他的城市，他再有需求的时候，而对方没有给他提供需求的时候，他会想到，哦，我在北京坐过一次车，从而他记住了北京。哦，我在中国的出租司机有这个服务，我记住了中国。他说这是一个大境界，真的。他跟我这番话，我觉得就是不仅是对我工作中是一个启发，就包括我做人以后，我一直在想，就是不做作的，真实的。而且我这么多年我就发现，当你很真实的去面对乘客，乘客回报你的肯定也是真实的。 嗯， 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是真实的不虚伪都特别好解决。当出租司机主动的让一步的时候，乘客回报的肯定也是让步。 嗯，所以您在刚才讲这些工作当中的事例的时候，也提到了您自己总结出来并且在践行。 我觉得其实是人家教授跟我说的，真不是我自己。我这 就是教授替您总结了这个无痕服务。 啊，对。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些您在车里准备的那些纸和笔也好，那些药物也好，包括那些针线包，不管用不用得上，是您自己想到的所谓的超前服务。而且在您提出并且坚持践行的这样一种无痕服务和超前服务的理念当中，您的渝凯车队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首都出租车行业的一面旗帜了，并且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相当高水准和质量的服务水平和一个品牌形象。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于凯和王莹，都是北京市服务行业的一线从业人员，现在也都已经转岗成为了企业的内部培训师。稍后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于凯、王莹和我们分享更多在服务行业的那些故事。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

背后设计师的巧思，他的理念是不是志同道合，所讲的故事或者每一个设计的细节都是消费者想要去获取和了解到的，所以这一部分物品本身价值以外的那一部分故事内涵和文化的含义，是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的时候更希望从你们线下的零售行业的服务人员的口中来获取到的。其实很多是很有内涵很有知识点的，这是我个人一直认为线下的零售行业是永远不可能被电商所打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奢侈品行业，因为大家在消费的除了物品本身以外，更多的是物品背后的那些故事，这是需要线下的销售人员通过你的言传身教来传递给消费者的。那其实在当下作为零售行业的销售人员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电商平台的很大的冲击，在这样一种剧烈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的面前，王英和你的团队，你们的销售业绩是相当可观的，连续三年超过1亿元上亿的销售额，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是这样，应该说确实是这两年大家都觉得电商对传统百货行业的冲击是很大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珠宝圈的这个服务其实就必须要走在创新之前，你只有创新的服务，创新的服务方式方法以及营销理念，你才能带动整个这个销售圈销售群体这个业绩的上升。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一个人来做，都是一个团队，一个大的整个珠宝区的这个面积，我们呢其实有时候会利用网络平台，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可以拿网络平台来介绍我们的商品，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这么先进的理念，当你的知识含量不太足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导购，你的这个手机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你去介绍这个产品，这个石头以及你的这个金属贵金属原料，你当你表达不够准确的时候，你需要去用这个手机，或者因为我们现在柜台配备电子产品都比较先进， iPad 也有，电脑也有，让顾客去展示，告诉他这个详细的这个饰品的来源，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故事来讲给顾客。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现在各种方式，小视频也好，朋友圈也好，它都是一个传播理念，传播的顾客的时候，当然有可能说大家都看朋友圈在卖货，很多人都是这种概念的时候你会反感，但是偶尔的时候你去用一个手绘的图来配上你一段文字，你手绘图的内容是什么，当然离不开我们的珠宝饰品啊，像类似这种呢就不会给人反感的理念，让这种服务呢无缝接嘛，去连接顾客的生活， 无声一些。这是王莹把自己多年在柜台的服务经验，包括自己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贯穿和始终坚持的创新的这样的理念和总结出的服务三部曲传授给了自己现在团队的成员。那于师傅，您这个车队在北京非常有名，甚至在中国也很有名，您觉得自己从一线从一个老司机转化成企业的内部培训师这样岗位的转换，您觉得对您来说挑战最大的在哪里？ 原来可能就是自己把自己这点活干好就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你会接触更多的驾驶员，就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帮助他们啊，这个把自己的活啊都给干好啊，恐怕这最根本的也就是这样。 有遇到过说就是在您身上特好使的，然后您交给他们以后他们觉得不适合自己的那样的？ 对，经常会， 因为需要因材施教嘛，因人而异，而且也 其实这个出租司机这个工作呀真的是挺不好干的。同样一句话我说行，别人说就不行，而别人说的顺口的话，别人就听着觉得挺顺耳的话，要搁在我嘴里说就不一定 不是那个味儿。 所以我在培训的时候我一般我都会强调，就是把原则告诉他们，把目的告诉他们，把结果告诉他们，用你自己的话去说。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远郊区县呢，他们都带有自己家乡的口音， 对， 如果你要是让他们用自己的乡土音去说一些咱们用普通话标注好了的话，不好听。相反呢，他用他自己家乡的那些话去说，反而能够体现出他自己的那个特点。其实挺好的。 聊了这么多哈，其实不管是王莹所从事的零售服务业，还是于凯于师傅从事的出租车行业，都算是咱们的窗口行业。那作为这两个行业的代表人物，有没有一些方面是你们觉得比如说硬件配套上面是可以继续去升级改造的，帮助你们去提升服务水平？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你要要想让一个行业或者让市场健康的发展，这个约束一定是双方的对等的。 嗯， 一定要让双方都感觉到约束，才能够去规范自己的，无论是消费行为也好，还是自己的服务行为，对吧？那么现在呢，对于出租车市场来说，更多的偏向于是约束驾驶员。你比如我们现在大量的投诉是态度不好，无法量化。怎么叫态度不好？有的人投诉说他跟我嚷，司机说我没嚷啊，那好多少分贝？所以其实能不能给出租车加一个录音装置，而且这个录音一定要有用，不是摆设。 对。 然后一开始呢，有人说啊隐私，然后我问过律师，律师说他根本不是隐私，因为这个你乘坐的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那好，我可以做一个公式，本车有什么什么东西，对吧？那好，作为乘客来说，我得小心，我不能随便诬陷司机，我要约束我的消费行为。驾驶员也知道了，我得规矩点，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否则的话乘客一投诉把我这个东西一掉， 是有证据的。 其实我觉得无论规范哪行哪业，包括社会，你没有标准，没有证据的利器在那儿，什么都瞎掰。你只是简单的说啊，你是服务行业，那都是上帝，都是衣食父母，说归说，别忘了他们也是人。而且呢，有一种特别不好的传导效应，就是当我在这儿受了气的时候，我到其他地方，我的身份一变，我会变本加厉的把这儿的气我撒到那儿。因为我们很多出租司机受气，那些乘客可能是正在单位，不知道受了什么冤枉气，出门或者是在家受了老婆的气，或者受了丈夫的气，出门就在车上撒气。 明白。 你这样的传导特别不好，那不如我们在哪个单位，起码在我们这个行业，你做这么一个东西，没有多大的投入，我做过调研，这个用不了多大投入，很小的投入解决一个大问题。 没错，加入这样一个对等的约束机制，才可以让无论是消费行为还是服务行为变得更加的自觉，发自内心，同时也会更加和谐。那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两位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有没有什么话是特别想对你们的顾客或者是家人朋友说的这么一句话？这个问题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在尾声的时候都会加设的一个感性环节。 我们企业其实有一句三知三会的广告语，这里呢我也说一下，叫知你知我知心，如亲如故如家。其实我也想借这句话呢，希望用我的知心服务让您享受到如家的感受。 谢谢王莹。于师傅呢，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行业呢，就是各级领导包括各企业的领导都要求驾驶员要把乘客当成亲人，当成家人。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各位乘客说一下，其实司机真的是您的家人。咱们啊，以心换心，就是营造一个祥和温馨的乘车的氛围。 对，当乘客选择了乘坐这位司机的车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生命交给了他们，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任基础上，那就是家人和亲人的关系了。再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